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Foul. 犯规. Falling short of winning in spite of much effort. 竹篮打水一场空. Without a doubt. 毋庸置疑. The top of one's game. 出神入化. Preseason match. 季前赛. Standings. 布局. Favored. 指日可待. Let's try that faster. Standings. 布局. Falling short of winning in spite of much effort. 竹篮打水一场空. Favored. 指日可待. Preseason match. 季前赛. Preseason match. 季前赛. Falling short of winning in spite of much effort. 竹篮打水一场空. Favored. 指日可待. The top of one's game. 出神入化. Preseason match. 季前赛. The top of one's game. 出神入化. Standings. 布局. Falling short of winning in spite of much effort. 竹篮打水一场空. Foul. 犯规.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竹篮打水一场空. 你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做的最后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毋庸置疑. 他的工作能力毋庸置疑，我相信他绝对能胜任这个职位。出神入化。经过几年的刻苦训练，他的剑术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布局。据说两党已经为明年的选战展开布局了。 指日可待。以目前的情形来看，股指突破10000点指日可待。毋庸置疑。他的工作能力毋庸置疑，我相信他绝对能胜任这个职位。出神入化。 经过几年的刻苦训练，他的剑术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布局。据说两党已经为明年的选战展开布局了。指日可待。以目前的情形来看，股指突破10000点指日可待。